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说道：是的，而且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当您希望一个人的自爱心向您让步的时候，您在表面上至少必须装出不想伤害他的样子。我相信您是对的啊，这就万幸了。那么我就独自去，好吧？但是您根本不去就更好，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去吧，这至少总比您最初提议的好一点。但假如不管我多么审慎，而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决斗的话，您肯不肯做我的陪证人？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伯爵庄重地说，您一定也看得出，在今天以前，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点，我始终是悉听您的吩咐的。但您刚才所要求的那件事，却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 为什么？ 或许您将来会知道。目前我要求您原谅我，暂时保守秘密。 好吧，那么我去邀请弗兰什和夏多勒诺，他们办这种事是最适当的人选。 那么就这样吧。但假如我真的要决斗的话，您当然不反对教我一两手射击或剑术吧？那个也是不可能的。 您这个人多古怪，您任何事情都不肯干预。 您说的不错，这是我的处事原则。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不谈了，再会伯爵。 马瑟夫拿起他的帽子离开那个房间， 他在门口找到他的双轮马车，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气，立即驱车到波祥家里去。 波祥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是一个阴暗的房间，看上去到处都是灰尘。从无法记忆的时代起，报馆编辑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子。仆人通报，阿尔佩马瑟夫先生来访。波祥要他再重说一遍，可是仍旧还是有点不相信。他喊道：请进。阿尔佩进来了。波祥看到他的朋友跳过和践踏着堆放在房间里的报纸走进来，就发出一声惊喊： 哎嘿，我亲爱的阿尔佩。 他伸手给阿尔佩说： 你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发了疯啊，还只是来同我一同吃早餐的呢？ 我说设法找一个地方坐吧。那盆天竺葵的旁边有一把椅子，房间里只有这把椅子提醒我世界上除了纸张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不想， 阿尔佩说，我是来找你的报纸说话来的。 你阿尔佩，你有什么事情要找他说话呀？ 我希望那里面的一段言论应该加以更正。 你指的是哪一段言论？ 哎，坐下说吧，来坐下。 谢谢你， 阿尔佩说，冷淡而拘泥地鞠了一躬。 哦，现在请你把那段言论的性质解释一下吧，它为什么使你不高兴啊？ 那段言论妨碍我家里一个人的名誉。 是哪一段消息啊？ 波祥非常惊奇地说， 你一定弄错了。 就是雅尼娜寄给你的那篇通讯。 雅尼娜寄来的？ 是的。你真的好像完全不知道我那件事似的。 我凭人格担保。贝铁斯蒂，把昨天的报纸拿给我， 波祥喊道。 我这有，我带来了一份。 阿尔佩答道。波祥接过那份报纸，低声读道：雅尼娜通讯。 你看这段新闻可恼极了。 波祥读完以后，阿尔佩说， 那上面所指的那个军官是你的一个亲戚吗？ 是的，阿尔佩说，而且面孔羞得通红。 那么你想要我怎么办呢？ 波祥温和地说， 我亲爱的波祥，我希望你更正这个消息。 波祥带着十分亲切的表情望着阿尔佩，他说， 来，这件事情需得好好的谈一谈。更正一段消息一向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你知道。哦，坐下来吧，我们来把它再读一遍。 阿尔佩重新坐下，而波翔则比第一次更留神地把他朋友所斥责的那几行消息又看了一遍。 哼，阿尔佩用坚决的口吻说，你看，你的报纸侮辱了我家里的一个人，我坚决要求更正。 你坚持？ 是的，我坚持。 啊，允许我提醒你，你可不是议员，我亲爱的子爵。 我也不想做议员。阿尔佩站起身来说，我向你再说一遍，我决定要更正昨天这段消息。你认识我已经够久了。 阿尔佩看到波翔轻蔑地昂起他的头，就咬了一下嘴唇，继续说， 你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和我的关系相当密切，应该知道我在这一点上是一定要坚持我的决心的。 哎呦，假如我曾经是你的朋友，阿尔佩，你现在这种说话的态度却几乎使我忘记我以前曾荣膺过那种称呼的。 哦，但且等一等，我们不要发火，至少现在暂且不要发火啊！你的态度很急躁烦恼，告诉我，这个佛南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的父亲。 阿尔佩说，佛南蒙泰戈先生，马斯夫伯爵，他是一位老军人，身经20次大战，而他们却要拿阴沟里的烂泥来涂抹他身上光荣的伤痕。 是你的父亲吗？波想说，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现在懂得你这样气愤的原因了，我亲爱的阿尔佩，我再来念一遍。 于是他字字斟酌，第三次再读那段消息。 但报纸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证明这个夫男就是你的父亲呢。 没有，但这种关系旁人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一定要更正这段消息。 听到我一定要这几个字，波翔抬起他的眼睛，坚定地望着阿尔佩的脸，然后他的眼光渐渐低下去。他沉思了一会儿， 你可以更正这段消息吧，你肯不肯，波翔？ 阿尔佩说，他越来越冒火了，但勉强抑制着。 可以， 波翔答道。 立刻吗？ 阿尔佩说，当我证实那个消息不确的时候。 什么？ 那件事情很值得调查一下，而我要加以调查。 而那又何必调查呢，阁下？ 阿尔佩怒不可遏地说，假如你真不相信那是我父亲，那么请你立刻证明，假如你相信是他，那么请申诉你的理由。 波翔的脸上现出一个他独具的微笑，这种微笑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表示出他心里各种不同的情感。 阁下，他带着那种微笑望着阿尔佩答道， 假如你是到我身上来找满足来的，你应该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不必和我做这种无谓的谈话。我已经耐心地听了半个钟头了，难道你这次到我这儿来是我促成的吗？ 是的，假如你不同意更正那种不明义的诽谤的话。 哎，等一等，请你不要恐吓弗南蒙特克先生，马斯夫子爵，我从来不允许我的敌人向我恐吓，更不愿意我的朋友对我采取这种态度。 你坚持要我更正这段关于弗南上校的消息，但我可以凭人格向你担保，这段新闻与我毫无关系。你还要坚持吗？ 是的，我坚持要更正。 阿尔佩说，他因为兴奋过度，头脑已经开始有点糊涂了。 假如我拒绝更正，你就要和我决斗，是不是？ 波翔用平静的口吻说， 是的。 阿尔佩提高他的声音说， 好吧，波翔说，我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先生，那段消息不是我刊登的，我甚至连知都不知道，但你所采取的步骤以唤起我对这段消息的注意，它或是更正或是证实，都有待足够的调查以后才能决定。 阁下， 阿尔佩站起来说，我当荣幸地请我的陪证人来见你，请你劳神和他们商量决定相会的地点和我们所用的武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我亲爱的先生。 那么今天晚上，假如你高兴的话，或支持明天早晨，我们再见。 不不， 什么时间适当，那得由我来决定，我有权决定先决条件，因为我是受挑衅的一方。但据我看，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我知道你的剑术很熟练，而我的剑术只是马马虎虎过得去。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射击手，那方面我们相差的不多。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决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很勇敢，而我也很勇敢。我不愿意无缘无故杀死你，或让我自己被你杀死。现在要轮到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了。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反复向你申明，而且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对于你攻击我的那件事情，我根本一无所知。我还可以向你申明，除了你以外，谁都不可能认为夫南那个名字就是马瑟夫伯爵。当我做了这样的声明以后，你是否还坚持要我更正？而假如我不更正，就要和我一死相拼。我维持我原来的决心。好极了，我亲爱的先生，那么我同意和你拼个死活，但我需要三个星期的准备。到那个时间终了的时候，我就会来对你说，那段消息是不确实的，我愿意更正。或是那段消息是确实的，那时我就立刻从剑鞘里抽出剑，或拔出手枪，两者悉听尊便。三个星期，阿尔佩喊道，当我蒙受羞辱的时候，那就等于三个世纪了。要是你还是我的朋友，我就会说，耐心一点吧，我的朋友。但你自己要做我的仇敌，所以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阁下？好吧，那么就三个星期吧，阿尔佩说。但请记住，当那个时间终了的时候，不要再拖延或推脱，介意避免。阿尔佩·马瑟夫先生，波想也站起身来说，在三个星期之内，那就是说21天之内，我不能把你摔到窗口外面去，而在那个时间还没有过去以前，你没有权利来打破我的脑袋。今天是8月29日，所以约定的时间是9月21日。在那个时间还没有到达以前，我现在给你一个绅士的忠告，我们不要狂叫乱吠，像那两条绑在对面柱子上的狗一样。说完这段话，波香就冷淡地向阿尔佩鞠了一躬，转身走进他的印刷间。阿尔佩把他的怒气发泄到一堆报纸上，用他的手杖把他们打得满屋乱飞。经过这一番发泄以后，阿尔佩走了。但在离开以前，他还向印刷间的门口走过去几次，像是很想进去似的。阿尔佩用力鞭打他的马，犹如刚才鞭打那些造成他烦恼的无辜的报纸一样。当他经过林荫大道的时候，他看见莫莱尔圆睁着眼睛，用急促的步伐匆匆地走过。他正走到中国澡堂前面，看见像是从圣马丁门那个方向来，要向马德伦大道去。啊，阿尔佩说，那儿倒有一个快乐的人。阿尔佩的判断并不错，莫莱尔的确非常快乐。诺铁先生刚才派人去找他，为了急于想知道这次来找他的原因，他匆忙的连车子都不叫，对他自己的两条腿比马的四条腿寄以更大的信任。他以勇猛直前的速度从米斯雷路出发，向奥诺罗那个方向前进。莫莱尔是以一个运动家的步伐行进的，那可怜的巴罗斯竭尽全力跟在他的后面。莫莱尔才31岁，巴罗斯却已经60岁了。莫莱尔陶醉在爱情里，巴罗斯则受着酷热的折磨。这两个人在年龄和兴趣上是这样的分歧，他们像是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边，在底上分离，而在顶端汇合。那个顶端就是诺铁先生。他请莫莱尔立刻来见他，这个命令莫莱尔十足地办到了，可是却大大地苦了巴罗斯。到家的时候，莫莱尔连气都没有喘，因为爱神借了翅膀给他。 但早已忘记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的巴罗斯却累得浑身大汗。那老仆人林姆莱尔从一扇小门里进去，书斋的门关上以后，不久就传来一阵衣裙的窸窣声，这就等于宣告弗兰迪到了。弗兰迪穿上浅蓝色的丧服，显得非常美丽。姆莱尔望着他的时候，心里感到这样的欢喜，觉得即使他的祖父不来和他谈话也无妨，但他们听到老人那把安乐椅已经在地板上滚过来，不久他就在房间里出现了。姆莱尔热忱地向他道谢，感谢他及时干涉那件婚事，把弗兰蒂和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诺铁用一种慈爱的眼光接受了姆莱尔的感谢，于是姆莱尔向弗兰蒂投过去一个询问的目光，问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恩惠要赐给他。弗兰蒂的座位离他们有一点距离，弗兰蒂正胆怯地等待必须要他说话的时机。诺铁老人用眼光盯着弗兰蒂， 要我把您告诉我的那些话讲出来吗？ 弗兰蒂问。诺铁依旧望着他。 那么您希望我把您告诉我的那些话讲出来吗？ 弗兰蒂又问。是的，诺提埃老人用眼睛表示。 姆莱尔先生， 弗兰蒂对那个全神贯注的青年人说， 我的祖父诺提埃先生有许多事情要对你说，那是他在三天以前告诉我的，现在他请你来就是要我把那些话转达给你听，那么我就开始转达了。而他既然选中我作为他的传话人，我自当忠于他的信托，绝不把他的意思改变一个字。 莫莱尔答道，我正非常耐心地倾听呢，请你说吧。弗兰迪低垂他的眼睛，这在莫莱尔看来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他知道只有快乐才有力量能使弗兰迪这样情不自禁。 我的祖父预备离开这儿，巴洛斯正在为他寻找合适的房子。 但是你小姐，穆莱尔说，你和诺铁先生的快乐是不可能分离的。 我？ 弗兰蒂打断了他的话头说， 我不会离开我祖父的，那是我们早已商量好的，我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威尔夫先生必须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或拒绝，假如他同意我就马上离开，假如他拒绝我就得等到我成年以后再走，那就得再等待十个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自由了，我可以有一笔独立的财产。而 穆莱尔问道， 而在我祖父的同意之下，我就可以履行我对你所说的诺言了。 弗兰迪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这样的低，要不是莫莱尔在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话，他简直就要听不清了。 我把您的意思说明白了吗，爷爷？ 弗兰蒂对诺提埃说。是的，老人用眼睛表示。 一旦到了我祖父的家里，莫莱尔先生就可以到我那敬爱的保护人那儿来看我了。假如我们依旧觉得我们所筹划的婚姻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安乐，那么我希望马西米兰先生那时候亲自向我求婚。但是我听人家说，当人们的愿望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的心会炙热起来，但当得到保障的时候心就会冷了。 哦，莫莱尔喊道，他真想扑过去跪在诺铁面前，像跪在上帝面前一样，他想跪在弗兰迪面前，像跪在一位天使面前一样，说我今生做了什么好事竟值得享受这样的快乐呢。 在那个时候以前， 弗兰迪用镇定而自持的口吻继续说， 我们得尊重礼俗，凡是不希望最后使我们拆散的友人，我们都得听从他们的意见。总之我还是提出那句老话，因为那句老话表达得最周到，我们得等待。 我发誓， 不惜一切牺牲，接受这句话的约束，阁下。莫莱尔说，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很高兴地接受。 所以， 弗兰迪恶作剧地望着莫莱尔继续说， 别再有轻易的举动，别再提出鲁莽的计划，因为从今天起，我认为自己一定将光荣而快乐地委身于你。你当然不愿意连累我的名誉喽。 莫莱尔把他的手按在心上，诺铁用无限慈爱的目光望着那一对情人。巴罗斯是一个可以知道种种经过情形的特权人物，他这时还在房间里，一面擦抹他那光秃的前额上的汗珠，一面向那对年轻人微笑着。 你看来多热呀，我的好巴勒斯。 弗兰迪说，哦，我刚才跑得非常快，小姐，但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莫雷尔先生比我跑得更快呢。诺铁使他们注意到一只茶盘，茶盘上放着一大樽柠檬水和一只杯子，那只玻璃樽差不多是满的，诺铁先生只喝过一点点。 啊，来巴洛斯，喝一点柠檬水吧，我看你很想把它喝一个痛快呢。 小姐，巴洛斯说，我的确是口渴了，既然你这样好心地请我喝，我当然绝不反对，来一杯。哦，祝您健康。 那么拿去喝吧，立刻回来啊。 巴罗斯拿着茶盘出去，他在匆忙中忘记把门关上，他们看见他一跨出房门就立刻仰头把弗兰迪给他注满的那一杯柠檬水喝干了。弗兰迪和莫莱尔正在诺铁面前交换他们默默含情的眼光时，忽然听到门铃响了，这表示来了一个客人。弗兰迪看了一眼他的表。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 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弗兰迪和穆莱尔正在诺天面前交换他们默默含情的眼光时，忽然听到门铃响了，这表示来了一位客人。弗兰迪看了一眼他的表，他说： 过12点了，今天是星期六，我敢说那一定是医生爷爷。 诺天表示他相信他说的不错。 他会到这儿来的，莫莱尔先生最好还是走吧，你说对不对爷爷？ 是的，老人用眼睛表示。 巴罗斯，巴罗斯， 我来了，小姐。 巴罗斯回答。弗兰迪对莫莱尔说： 巴罗斯会给你开门的。现在请记住一点，军官阁下，对我祖父的命令，你不要采取任何鲁莽轻率的步骤，以免连累我们的幸福。 我已经答应他等待，莫莱尔答道，我一定等待。这时巴罗斯进来了。 谁拉铃？ 弗兰迪问道。 是阿弗林尼医生。 巴洛斯说着，他脚步踉跄，像是要倒下去似的。 怎么了，巴洛斯？ 弗兰迪说。那个老人没有回答，只用狂乱呆木的眼光望着他的主人，而他那痉挛的手则紧紧抓住一件家具，以防自己跌倒。 哦，他又倒了， 穆莱尔喊道。巴洛斯的身体越抖越厉害，他的面貌简直已完全改变，肌肉不断的抽搐，表示一场最严重的神经错乱即将到来。诺铁看到巴罗斯陷入这种可怜的状况，他的眼光里就流露出人心所可能发生的种种悲哀和怜悯的情绪。巴罗斯向他的主人走近几步。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怎么了？他说，我痛苦极了，我看不见东西了，我的脑子里有1000支火箭乱窜。别碰我，别碰我呀。 这时他的眼珠已凶暴的突出，他的头向后仰，身体的其余部分开始僵硬起来。弗兰迪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穆莱尔上去抱住他，像是要保护他抵抗某种不可知的危险似的。 阿弗林尼先生，阿弗林尼先生， 弗兰迪用窒息的声音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 巴罗 斯转了一个身，竭力踉跄地挣扎了几步，然后倒在诺提埃的脚下，一只手搁在那瘫痪的老人的膝盖上，喊道：我的主人啊，我的好主人啊！这时候，维尔福先生因为听到那一片闹声，在门口出现了。姆莱尔放松那几乎快要晕倒的弗兰迪，推到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躲在一张帷幕的后面。他的脸色苍白的，像是突然看见自己的面前跳出一条赤练蛇一样。他那惊愕的眼光依旧凝视着那个不幸的受苦者。诺铁焦急和恐怖到极点，只恨自己毫无力量去帮助他的老家人。他一向不拿巴洛斯看作一个仆人，而把他当作一位朋友看待。他额头上的青筋根根暴涨，眼睛周围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从这些行迹上可以看出，在那活跃有力的脑子和那麻痹无助的肉体之间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斗争。巴洛斯这时面部痉挛，眼睛充血，仰头躺在地上，两手敲打着地板，两腿已变得非常僵硬，不像是自己弯曲，而像是折断了一样。他的嘴巴旁边绕着一圈淡淡的白沫，呼吸很痛苦。威尔夫吓呆了，对眼前的这个场面出神地凝视了一会儿，他没有看见穆莱尔。当他这样哑然凝视的期间，他的脸色渐渐苍白，他的头发似乎直竖了起来。这样过了一会儿以后，他跳到门口大声喊道：医生，医生，快来，快来呀！ 夫人，夫人！ 弗兰迪奔上楼去接他的继母，向他喊道： 快来，快，把您的绣瓶带来。 什么事啊？ 维尔夫夫人用一种做作的口吻说： 哦，来，来呀！ 但医生在哪儿啊？维尔夫喊道：“他到哪儿去了？”维尔夫夫人现在从容不迫地下楼来了，她一手握着一条手帕，像是用来擦脸的，另外那只手里拿着一瓶英国秀盐。她走进房里来的时候，第一眼先射向诺铁。诺铁的脸上虽然呈露着这种场面必然会引起的情绪，但仍旧可以看出他还保持着往常的康健。他第二眼才射向那垂死的人，维尔夫夫人脸色顿时发白，眼光又从那仆人身上跳回到他主人的身上。看在老天的面上，夫人，维尔夫说，告诉我医生在哪儿，他刚才还和你在一起。哦，你看，只是中风，假如能够给他放血，或许还有救。 他最近吃过什么东西啊？ 维尔夫夫人避开她丈夫的问题，这样反问。 夫人， 弗兰迪答道， 他甚至连早餐都没有吃。祖父派他去干一件事，他跑得非常快，回来的时候只喝了一杯柠檬水。 啊？ 维尔夫夫人说， 他为什么不喝葡萄酒呢？柠檬水对他是极不相宜的呀。 啊，爷爷的那杯柠檬水就在他身边，可怜的巴洛斯那时口渴极了，只要能喝的东西他都欢迎。 维尔夫夫人吃了一惊，诺提埃用一种考察的眼光望着他。 他真不信， 他说。夫人，维尔夫先生说，我问你，阿弗里尼先生在哪儿？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回答我。 啊，他在埃德瓦那儿，埃德瓦也不太舒服。 维尔夫夫人这次不能再避而不答了，维尔夫先生亲自走上楼去叫他。 这个你拿着吧， 维尔夫夫人说，他把他的绣瓶交给弗兰迪。 他们一定会给他放血的，所以我要走了，因为我见不得血。 于是他跟在他丈夫的后面上楼去了。莫莱尔从他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当时的情形非常混乱，所以他躲藏在那里并没有被人发觉。 你赶快走，马西米拉， 弗兰迪说， 我会派人找你的，走吧。 穆莱尔看了一眼诺铁，征求他的许可。老人的神智依旧十分清醒，他做了一个表示，示意他应该这样做。穆莱尔吻了一下弗兰迪的手，然后从后楼梯走出那座房子。在他离开房间的同时，维尔夫先生和医生从对面的一个门口进来了。 巴罗斯现在已有恢复知觉的模样，危机似乎过去了。他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撑起身来。阿弗里尼和维尔夫扶他躺在一张睡榻上。维尔夫问：“您要些什么东西，医生？”“拿一些水和酒精给我。”“你家里有吧？有没有？”“ 有。”“ 派人去买一些松节油和吐酒石来。”威尔夫立刻派人去买。“现在请大家出去。”“ 我也一定得出去吗？” 弗兰迪怯生生地问。“是的，小姐，尤其是你。”医生唐突地回答。弗兰迪惊奇地望着阿弗里尼医生，然后在他祖父的面前吻了一下，离开了房间。他一出去，医生就带着一种阴沉的神气把门关上了。“ 看，看呐，医生。” 威尔夫说，“他苏醒过来了。总之，这是不要紧的了。”阿弗林尼先生的回答是一个悲哀的微笑。“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巴洛斯？”他问道。“ 好一点了，先生。”“ 你喝一点酒精和水好不好？”“ 我可以试一试。”“哦，别碰我。”“ 为什么？”“ 我觉得假如你用您的手尖来碰一碰我，毛病就要复发了。”“ 喝吧。”巴洛斯接过那只杯子，把它举到他那发紫的嘴唇上，喝了一半。“您觉得哪儿难受？”医生问。“ 到处都难受，我觉得全身都在痉挛。”“ 你有没有觉得眼睛前面像是火花蹦乱的样子？”“ 是的。”“ 耳朵里发响， 响得可怕极了。”“ 你最初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刚才。”“ 突然发生的吗？”“ 是的，像是一声霹雳似的。”“ 昨天或前天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吗？”“ 没有。”“ 没有昏睡的感觉吗？”“ 没有。”“ 你今天吃了些什么东西？”“ 我什么都没吃，只喝了一杯我主人的柠檬水。” 于是巴洛斯把他的眼光转向诺提埃。诺提埃虽然坐在他的圈椅里一动都不能动，却注视着这幕可怕的情景，不让一个字或一个动作逃过他的耳目。“这种柠檬水在哪儿？”医生急切地问。“ 在楼下的玻璃樽里。”“ 楼下的什么地方？”“ 厨房里。”“ 要我去把它拿来吗，医生？”威尔夫先生问道。“不，您留在这儿，设法使巴洛斯喝完这一杯酒精和水，我亲自去拿那樽柠檬水。”阿弗林尼急忙跑到门口，飞一般地奔下后楼梯，急忙中几乎撞到威尔夫夫人，因为威尔夫夫人也正要到厨房里去。他惊喊了一声，阿弗里尼没有去注意他。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跳下最后的四级楼梯，冲进厨房里，看见那只玻璃樽还在茶盘上，樽里还有四分之一的柠檬水。他像老鹰扑小鸡似的窜上去抓住他，然后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回到他刚才离开的那个房间里。威尔夫夫人正在慢腾腾地走回到他楼上的房间里去。“你所说的就是这只玻璃樽吗？”阿弗林尼问道。“ 是的，医生。”“ 你喝的就是这种柠檬水吗？”“ 我相信是的。”“ 它是什么味道？”“ 有一点苦味儿。” 医生倒了几滴柠檬水在他的手掌里，吮在嘴巴里含了一会儿，像一个人在辨别酒味是一样，然后他把那种液体吐入壁炉里。“一定就是这个。哦，对了，您也喝了一些吧，诺铁先生。”“ 是的。”“ 您也发觉有苦味吗？”“ 是的。” 老人仍旧用眼睛回答。“ 哦，医生。” 巴洛斯喊道，“ 毛病又发作了！我的上帝，主啊，可怜可怜我吧！”啊！ 医生飞奔到他的病人那儿， 秃鹫石威尔夫，看买来了没有？ 威尔夫跳进走廊里大喊， 秃鹫石，秃鹫石，买来了没有啊？ 没有一个人回答。最深沉的恐怖笼罩着全屋。假如我有办法可以扩张他的肺部，阿弗林尼回顾着周围说，或许我可以阻止他窒息，但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先生， 巴洛斯喊道， 你让我这样死掉，不救救我吗？哦，我要死了，我的上帝，我要死了。 一支笔，一支笔，医生说。桌子上本来有一支笔搁在那儿的，他竭力设法想把它插进病人的嘴巴里，但病人这时正在大发痉挛，他的牙关闭得非常紧，那支笔插不进去。这次发作比第一次更猛烈，他从睡榻上滚到地上，痛苦地在地上扭来扭去。医生知道已经无法可想，就让他去发痉挛。他走到诺铁面前，低声突兀地说，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很好吗？是的。您是不是觉得胸部没有以前那么沉重，腹部舒适轻松？嗯，是的。那么您觉得简直就像服下我星期日给您吃的药以后的情形差不多吗？是的。您的柠檬汁是巴洛斯给您调制的吗？是的。刚才是您要他喝的吗？ 不。 是威尔夫先生吗？ 不。 夫人？ 不。 那么是您的孙女儿了，是不是？ 是的。 老人完全用眼睛回答。巴洛斯发出一声呻吟，接着又吁出一口气，似乎他的牙床骨已经裂开了。这两种声音吸引了阿弗林尼先生的注意，他离开诺铁先生，回到病人那儿。巴洛斯，他说，你能说话吗？巴洛斯喃喃地发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努力试试看，我的好人。阿弗林尼说。巴洛斯重新张开他那充满血的眼睛。听着，柠檬水是谁调制的？ 我。 你一做好就端到你主人这儿来了吗？ 不。 那么其中有一个时间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了？ 是的，我把它放在石器室里了，因为有人把我叫走了。 那么是谁把他拿到这个房间里来的呢？ 弗兰迪小姐。 阿弗林尼用手敲打自己的前额，仁慈的天哪，他低声地说。 医生，医生， 巴洛斯喊道，他觉得毛病又要发作了。难道他们永远拿不来秃鹫石了吗？ 哦，医生，这儿已经有一杯调好了的了。 威尔夫走进房间来说， 谁调制的？跟我一起来的那个药剂师。哦，喝吧，喝吧。 医生对巴洛斯说， 不可能喝了，医生，得吃了，我的喉咙要塞住了，我要断气了，我的心，我的头，多痛苦啊！还得这样痛苦许久吗？ 不，不，朋友，医生回答说，你马上就会不痛苦了。 我懂你的意思。 那不幸的人说， 我的上帝，发发慈悲吧。 于是巴洛斯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像遭了雷击似的向后倒下去。 达弗里尼用手去摸他的心，把那只杯子凑到他的嘴巴上。怎么样？维尔夫先生说，到厨房里去给我拿些芹菜汁来。维尔夫先生立刻就去了。别怕，诺铁先生，阿弗林尼说，我带病人到隔壁房间里去给他放血，这种手术看着是非常怕人的。于是他斜着把罗斯拖他到隔壁的房间里，但他几乎又立刻回来拿那剩余的柠檬水。诺铁闭拢他的右眼，你要弗兰迪对不对？我告诉他们去找他来见你。维尔夫先生回来了，阿弗林尼先生在走廊里遇到他。哎，他现在怎么样了？维尔夫先生问。到这儿来，阿弗林尼说。于是他带着维尔夫先生到巴罗斯所躺的那个房间里。他还在发作吗？维尔夫说。他死了。维尔夫倒退了几步，攥紧双手，带着真正悲哀的情绪喊道，死了，死得这样突然。是的，非常突然，不是吗？医生说，但是那应该不会使你吃惊的，圣米兰先生夫妇也是这样突然死的，你家里的人都死得非常突然，威尔夫先生。什么？那位检察官用恐怖狼狈的声音喊道，你又想到那个可怕的念头了吗？我始终没有忘记，阁下，我始终没有忘记。阿弗里尼严肃地说，因为他一刻都不曾离开过我的脑子。您可以相信，我这一次是不会弄错的了。请您好好地听着我下面的话，威尔夫先生。那位法官痉挛地发抖起来。有一种毒药可以杀死人而简直不留下丝毫明显的痕迹，我对于这种毒药知道得很清楚，我曾经研究它各种分量所产生的各种效果。我在那可怜的巴罗斯和圣米兰夫人的病症上认出了这种毒素的光顾。哦，有一种方法可以侦查出它的存在，它可以使被酸素变红的蓝色试纸恢复它的本色，它可以使芹菜汁变成绿色。我们没有蓝色试纸，但是听，他们拿芹菜汁来了。医生说的果然不错，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阿弗里尼先生打开门，从女仆的手里接过一杯约有两三羹匙的菜汁，然后他又小心地把门关上。看着，医生对检察官维尔夫说。维尔夫的心这时是跳得这样的剧烈，几乎可以听到他心跳的声音了。啊，看，这只杯子里是芹菜汁，而这只玻璃樽里装的是诺铁先生和巴罗斯喝剩下的柠檬水。假如柠檬水是纯洁无害的，这种菜汁就能保持它的本色。但反过来讲，假如柠檬水里掺有毒药，菜汁就会变成绿色。来，看着呀。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